网上，就是在音乐堂、在保利剧院、在这个各大商场， 嗯， 都可以买到票， 都可以买到啊。 对对对， 比如说一些戏迷朋友可以拿着一个单儿，看，比如说我这个，或者说没有单的话，到那儿呢，一般都给你提供一个演出的一个剧目。 商场就是我们的这个演出的内容的那个宣传海报， 嗯、 各个商场都已经都有了。你逛商场的时候，在它的服务台就可以取到， 嗯，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欢的那个场次和你合适的时间来安排。 哦，来安排来点啊。 对， 另外呢，除了这个在北京京剧院的这个中国京剧院的这个实验剧场演出的一些剧目之外呢，还有两场呢是北大百年讲堂的。 对， 这两场演出你们谁来介绍一下？嗯，要不这样吧，徐总来介绍。嗯 嗯，这个杨门女将呢，因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交响乐的交响乐的版本， 嗯， 所以这次呢，实际上呢，这两场演出呢，也是这个作为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的 哦双重身份， 对对对， 嗯嗯，那这两场演出呢，是在11月2号和11月3号， 对， 是吧？在这个北大的百年讲堂还有这个两场演出，如果大家想去观赏的话呢，也不妨呢来买这两场的票啊。好了，那么关于这个剧目展演的情况呢，咱们先简单说到这儿。确实非常仓促啊，如果一场一场的做具体的介绍的话，我估计这一小时可能光说这事儿了，所以咱们就赶快打住。因为我们今天嘉宾呢是各方面的人士都有，你像这个耿巧云啊、江启虎等等的，连话都没说呢。咱们这样，咱们我来这个问一下你们啊，这个耿巧云，这次咱们这个中国京剧院建院50周年这些演出你也参加了， 嗯， 是吧？在哪天演出？ 我是28号，有一场演唱会嘛，第一场嘛，在音乐堂， 春花秋实那个， 哎，我唱那个《红灯记》 《红灯 说家史》里头的一段唱 啊， 嗯， 除了这场演出以后，还在哪天有演出？ 还有那个在小剧场演那个《桃花村》， 桃花村 啊， 这是几号？你还记得吗？ 10号， 10号， 11月10号 哦 啊， 桃花村， 对， 嗯， 这出戏呢是我跟我的老师刘长瑜学的， 嗯， 啊，他那个。这个戏教我可能到现在有7年没演了， 哦， 这次也是慢慢恢复 啊。 这出戏我们这出戏呢是小生呢借的是张威， 嗯 啊，一团的张威，这个鲁智深呢借的是陈老师，陈真志老师， 嗯， 他们都是非常棒的演员，然后呢嗯把他借到这出戏来呢，就是也是为了我们这出戏更好嘛， 嗯 啊， 等于就是这次展演当中呢，你在第一天春花秋实那场演唱会当中呢有演出，另外就是11月10号 啊， 是周四演出这个桃花村， 对，还有一场呢，嗯，是这次是新排的一出戏，是坐楼沙溪， 嗯， 我和我们团长张建国啊， 嗯，这是哪天？ 合演的是11月11号， 嗯，11月11号， 对，也是在我们小剧场， 嗯 啊， 哎呀，那应该说这回的这个展演剧目当中呢，你也是主力了啊！演出3天，嗯，这样咱们先听一段耿巧云的演唱好不好？我选了一段你唱的《红娘》， 好， 咱们来听一听。 好的。